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作为电影黄金档期，2018年的五一档比起2017年的国庆档显然是有所不如。上映的四部影片都遭遇到口碑和票房的双重打击，但是2018年4月23号上映的徐峥监制的新作品《幕后玩家》算是一个例外。虽然票房成绩同样不尽如人意，只有3.58亿人民币，但是口碑尚可，豆瓣评分高达7.7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幕后玩家》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徐峥监制主演，任鹏远执导，王丽坤主演的犯罪悬疑影片。影片讲述了坐拥数亿财产的钟小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突遭意外，在经历过一系列的窘境后逢凶化吉，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有人说《幕后玩家》是一部悬疑片，但是隐藏在电影悬疑外衣之下的情感内核是关于金钱观和爱情观的探讨，对两者孰轻孰重的深思，抛开悬疑外衣，这更是一部为情侣夫妻独家定制的影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幕后玩家》的故事。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银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水汽雾绕的桑拿房，腾远基金总裁钟小年、副总裁唐万源和大米科技的老板三个人密谋着见不得人的商业勾当。钟小年要大米科技宣布假新闻，公布研发成功了一种特殊的颗粒栽培技术，趁着股价大涨的时候疯狂加价炒热大米科技股。然后钟小年的腾远基金动用100多个子账户，以8亿的价格收购大米科技的所有股份，套现之后两方3-7分。这种非法的圈钱方式吸引了大米科技的老板，双方一拍即合。第二天电视新闻播放出了这个惊爆的消息，大米科技的股份一夜之间暴涨，使得股民纷纷购入。钟小年家中妻子魏思萌看了新闻以后非常的生气， 这次收购您黑了多少钱 啊？云吞店都涨价了，现在20块钱一碗。 半年前这只股票还是只垃圾，只有3块钱。借着交易量越来越大，是不是你在扫货？ 你说阿果当年要是跟我一块炒股，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我拼命赚钱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看这房子里的一切难道是凭空变出来的？ 当初说要过好日子的人是你。 咱们离婚吧，房子车子我都可以不要，我只要腾远基金那一半的股份。 如果我们离婚了，你剩下的云吞谁来吃呢？ 我会尽快找律师来处理，这几天我先住酒店，等你想好了随时可以办手续。 魏思蒙的这番话并没能阻止钟小年继续贪婪，很快他又找到了情人庄毅，打算利用庄毅的公司进行现金洗钱，把黑钱洗白。因为深爱钟小年，庄毅明知自己是被利用，也是一口答应。在公司的庆功宴上，钟小年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助理朱楠将他送回了家。钟小年回到家里才发现魏思蒙真的搬出去了，于是在日常检查了保险柜里面的重要物品之后，钟小年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钟小年醒来后照例去保险柜检查，却发现保险柜里什么都没了。惊慌失措的他跑去开房门，发现房门已被牢牢焊死，巨大的落地窗外则堆满了数量庞大的木柴，堵得密不透风，整个房子的系统都被黑了，所有电器全都不受钟小年的控制。而他通过一些细节发现，他囚禁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被复制的一个地方。这时沙发底下一个限制了频道的传呼对讲机响了起来，同时电视屏幕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画面和声音。 喂， 同学说你好。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当 A 和 B 同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选择哪一个，你的人生方向也许就会因此而改变。你现在的成就全部取决于你一次次正确的选择，在这些范上这叫决定。 不是，你到底是谁啊？ 我手中握有你所有的黑色秘密，从今天开始的五天里，每天9:30股市开盘，我都会给你出一道选择题，每道题只有两个选项，你必须选择一个。如果不行，我会默认你两项都行。听明白游戏规则了吗？ 我不想玩游戏，你现在就把门给我打开，听到没有？ 你思考的时间只有3分钟。 这时钟小年看到屏幕上果真出现了两个选择题，一个是宣布与妻子离婚，一个是曝光巨额逃税。 是不是魏思蒙让你干的啊？是不是？魏思蒙，我不想玩什么游戏，也没心思玩什么游戏，更不想做什么狗屁选择题。我 不甘心被操控的钟小年什么都没选，结果电视新闻里很快就播出了他辞职去美国度假和庄毅要结婚的消息，以及有人举报他巨额逃税的证据。这时钟小年发现了对讲机里的玄机，取出里面的一枚窃听芯片，然后想办法调开频道联系外界。正在这时，电视里又传来了新闻，妻子魏思蒙自杀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件事情让他彻底打消了对妻子的怀疑。得知魏思蒙住院，庄毅找到了他。 你和朱小年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每天还是在一张床上，你不觉得难受吗？ 朱小年要娶你，那你的男人现在在哪儿？ 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 是吗？ 说着魏思蒙将手机扔给了庄毅，手机上显示的正是庄小年被绑架的画面。 我告诉你他在哪儿，钟小年让人绑架了，绑他的人给我两个选择， A 让钟小年死，我作为唯一继承人可以拿到他所有的财产， B 说出钟小年私密账户的密码，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私密账户，绑他的人说如果我真的可以为了钟小年这个混蛋死，他就放了钟小年。我能为他死，你能吗？ 听到这里，庄毅沉默地转身走了。这时唐万元拿着腾远基金的股份协议也来到医院，他想逼迫魏思蒙签下不平等协议，想要侵吞钟小年夫妇手里的股份。 原来几天前，朱楠和唐万元勾结偷偷潜入钟小年家里，想要盗取钟小年的银行卡以及密钥，还有许多机密文件。在行窃中，朱楠先行一步拿走了密钥，唐万元驱车追赶时，将翻车的朱楠活活烧死在车里。然而唐万元没有想到的是，他拿到手的密钥是假的，真正的密钥在神秘的幕后操控者手里。为此他才来到医院找魏思蒙摊牌，但是被魏思蒙断然拒绝。被囚禁的钟小年通过不断的调试，居然误打误撞地接上了一个在深山老林里采访的财经记者田宇。 喂 喂，您听到我的声音吗？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你还在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证明我就是钟小年了，你听到没有？ 喂，说，我跟你说过，有人绑架了我，并且胁迫我 曝光所有的商业机密。 这不重要。 那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去看新闻，你就会看到新闻里报道我杀害曾广文的消息。 刚刚钟小年的微博再次发布爆炸性的消息，他承认杀害腾远基金前任 CEO 曾广文。钟小年为了上位，伪造黑材料诬陷曾广文。 曾广文畏罪潜逃之后，传闻其因身败名裂而跳楼自杀，但是实则是被钟小年谋杀。曾广文，腾远基金创始人，1991年至2008年期间 担任腾远基金董事长。钟小年进入腾远基金后，颇受曾广文的重用，短短几年内，从普通职员一路成为腾远基金核心。 喂喂，喂， 看来你真的是中了那个。 我现在就报警。 别别别，你千万别报警！ 我现在已经是嫌疑犯了，如果你报警，我就完蛋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洗白。 我可以想办法救你，但我有个条件。 哎，你要多少？你开个价啊！ 我要对你进行一个深度的视频采访。 你要把你怎么发家和这几天的经历都如实告诉我，我还要24小时跟拍。 好，成交。 在记者田宇的帮助下，钟小年获救回到家中。刚刚从医院逃出来的魏思蒙也联络上钟小年，约定回家见面。一见面，爱恨交加的魏思蒙对钟小年就挥起了拳头。 跟我去警察局。 我不能去， 命都没了，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隐姓埋名，定居到海外去，从此抬不起头来；要么自首，坐牢，下半辈子你只能去监狱看我。你让我怎么选？还有第三条路，就是找到幕后操控者，拿到所有的证据，正大光明的回归。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是吗？你忘了曾某文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咎由自取，他不做那些事情，我能抓到他把柄吗？ 我真替你脸红，你的把柄呢？都是别人捏造出来的，你为什么永远都不肯认错，永远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我真该当你早就死了。 这时，魏思蒙突然发现了田宇。 他是谁？ 他把我救出来的，我答应给他做专访，而且反而有很多事情需要用到他。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 于是他们三个人来到钟小年还没有发迹时租住过的房间，在这里二人曾经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此钟小年把这间房子买了下来，两人看着熟悉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的生活，清贫却快乐。共同的回忆让两人冰释前嫌。为了找出幕后操控者，钟小年开始反击。他和田宇一起偷偷来到了一家家具厂的档案室。 幕后人为什么要复制你的家？ 我的私人保险箱需要我的视网膜信息和数字密码双重验证，而且我每天都会把密码进行更新。幕后人知道我每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保险箱对我的账户进行操作，所以他精心复制了我的家，就为骗取我起床以后的5分钟，好拿到我的视网膜信息和数字密码。 那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在那个家里只有那张双人床是我专门找人定制的，因为魏思蒙的药不好，所以现在只要找到谁复制的那张床，谁就是幕后人。就找这张床的式样，半年之内订单。你找这边。 好。 随后两个人开始翻查家具订购订单。 你看，就是这个。 这时钟小年发现订单上的名字居然是已经自杀离世的曾广文。 曾广文没死啊？ 不可能，我亲自料理的后事 那你能再多说点吗？ 当年我跟唐万元都是曾广文的手下，唐元提出只要拿到曾广文操纵股市和洗钱的证据就能把他踢出局。我们真的这么干了。事发之后曾广文逃跑了，幕后的金主一直在追查他，除了害怕他揭示身份，他们还想把钱拿回来。 你们侵吞了钱？ 那些钱通过海外的地下钱庄慢慢转出来，洗白后一步一步打到我的账上。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背后的金主已经把曾广文给逼疯了。如果我知道他是在天台上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如果当时我把这些钱还给他，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把这收拾一下吧，我们去茂源胡同。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这个已经自杀的曾广文。为搞明白事情的缘由，钟小年和田宇按着订单上的地址找到了曾广文家，可是到了那儿才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这时魏思蒙已经把晚饭给他们准备好了。 吃饭吧。 钟小年给魏思蒙加了不少香菜，结果又都被魏思蒙给捡了出来。 你不吃香菜吗？你是从来都不吃香菜吗？你什么事情都不说啊？连我当上爸爸的消息也是从电视新闻上知道的，对吗？ 没什么好说的，我为你做过什么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你为什么更爱 我？说的不是这事。 那你说的是哪个事情呢？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呢？ 你知道我当年多少分考到海大新闻系的吗？ 我不知道。 688。 你没有告诉过我。 我当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从大学到研究生我每门功课都是第一，毕业以后我进入了最好的报社，结果我却辞去了新闻副主编的位置去做一个财经记者。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没有跟我说过。 为了了解你，了解你感兴趣的事情，你不是希望我这样吗？我把我最好的10年都给了你，我是为了钱吗？我是为了进入你的世界跟你在一起。可当我越来越了解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才发现我面前就是个黑洞。我宁愿放弃工作，宁愿在家等你回来，因为只有看到你回来，我才知道你是安全的。 这时钟小年的电话突然响了。 喂。 钟小年好。他说你做了好什么？ 没有拿到钱你很失望吧？ 说好我这个游戏还没结束呢。 钱我可以给你，但证据你必须还给我。 证据是给你，钱还给我。 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交易，今天晚上10点郊外街道桥前。 你说什么吧？ 准备那么多钱我当然需要时间的好吗？而且我需要朱楠被害的视频，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搞到钱。 别说了，都说都死得很惨。 知道。 为什么不把钱转给他？你去太危险了。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转给他。 你的钱到底在哪儿呢？ 那天你说要离婚，我害怕律师介入会查到私密账户，所以把钱都转给了庄毅，希望通过他的渠道转出来。可现在这个情势他不可能把钱吐出来。 我跟你离婚是想拿回我的股份，比你不再用那家公司做任何违法的事儿。 我知道你对我已经失望至极，但如果想重新开始的话我必须拿到证据。 没钱证据怎么拿？ 只要你答应见两个人，钱的事情很快可以搞定。 就这样，钟小年在魏思蒙的帮助下，设局揭露了唐万元的丑恶嘴脸，并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就在他即将成功洗白的时候，神秘的幕后黑手在发布会上再次出现。他给钟小年发来视频，告诉他绑架了魏思蒙，还在他的身上绑上了定时炸弹，并且胁迫钟小年也穿上同样的炸弹背心。 救妻心切的钟小年按着幕后黑手的指示飞奔到绑着魏思蒙的楼顶天台上，在这里他看到了幕后操控者留下的一段视频。 钟先生你好，我的真名叫曾宇，曾广文是我的父亲，不，他不仅是我的父亲，他还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知道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所以一直对外隐瞒我妈和我的存在。你以为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是因为他背后那些人拿我们的命来威胁他，他才会从楼上跳下来。后来我妈也疯了，所以现在我要让你也感受一下这种滋味。你们两个身上都有炸弹，时间到了，两个炸弹会同时引爆，但如果你提前引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不会炸。引信就在这件衣服上，左边是你的，右边是你老婆的，听明白了吗？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曾宇就是田宇。在妻子和自己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钟小年选择了跳楼自杀，让妻子活下来。可他没有想到，曾宇让他背的并不是炸弹，而是一个降落伞。钟小年认罪伏法的同时，慈善机构收到了一笔20亿元人民币的匿名捐款。这一天，魏思蒙带着馄饨到监狱来看钟小年了。 真好吃啊，我一直都没有问你为什么就喜欢吃他家的云吞。 这是你第一次请我吃的东西，那时候你说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我当时就想原来这就是最好的东西。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幕后玩家。有人说这部影片是徐峥的一部转型作品，一改往日单纯搞笑的风格，可以说是徐峥的一次自我突破。对此徐峥自己也表示，刚拿到剧本时就被这个故事和人物吸引了，但是呢，对于饰演这个金融大佬的形象自己还是很担心的，怕自己的气质和他不相符，所以在剧中还特意设计了一顶假发戴上。而很多看过电影的网友也说，有了头发的徐峥还是挺帅的。除了回归正剧展现出色演技的徐峥，女主角王丽坤在影片中的表现也让不少观众表示惊艳。影片中王丽坤有不少兼具爆发力和内力的情感戏，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哭，从喜极而泣、委屈哽咽、愤怒落泪到悲伤啜泣、崩溃痛哭，一部影片演出五种哭法，真是令人佩服。他层层递进的表演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那英演唱的夜光。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 在你被淹没时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